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现在您正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探讨的这些情感话题都是来自于生活中我们的听友和网友。那生活中呢，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困惑，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留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一个女孩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就想问一下，我和这个恋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我不想这样做的时候，但是我不会拒绝，我通常会说那好吧。比如说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我不开心，我会说行，那没关系。他说我就是觉得呀，为什么一旦谈起恋爱来，我就不会做我自己，不会表达我自己，而且呢不仅仅谈恋爱，我自己感受了一下，好像在工作中我也有这样的时候。所以哈，就很想问一下白露老师，我感觉这个问题好像还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很多人都在亲密关系中，或者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比如说想表达这个一些负面的意见表达不出来， 对， 那我们可能会说行，那好吧，没关系。比如说想和对方多待一会儿，但是这个对方可能是说哎不行，我要加班，那我们就想做出一副很懂事的样子，我们就说那行吧，那你去吧。比如说对方让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们不太愿意去，我们并不想和他参与这个活动。比如说对方说了哎咱俩出去爬山吧，可能这个女生她觉得我这么热的天不想爬山哈，这么热的天我想进个商场， 对， 但是她说不出来。就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大能说出自己的一些想说的那个意见。那这样的时候是为什么，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能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状态，我会觉得它跟我们整个的教育模式有关系。大家去回想一下，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让孩子有机会去拒绝或者是说不。这个就是在我们教育的时候，我们孩子总要听我们的话，对吧？所以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就是当我拒绝对方或者是表达不同观点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可能会生气。这个是他们最早习得的一种亲密关系的模式，就是我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为了让爸爸妈妈爱我，那么我就不拒绝他。所以在慢慢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当走到亲密关系里的时候，或者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转到这个认知模式里，就是 我不能去拒绝对方，否则对方可能会不高兴，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关系。但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反过来想，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拒绝，反而会破坏关系。就是当我们本来不愿意围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是有委屈的。 嗯， 或者我们会想，明知道我不喜欢你，为什么还要提？你提了我还不好意思拒绝哈。 嗯， 就是你可能内心这样的一些活动，反而会让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在其他的点，你的情绪就爆发了。 嗯， 啊，比如说你在恋爱关系中，对，总不懂得拒绝对方，那突然有一天你觉得可能就是一件小事儿，比如说你想喝个水，对方没给你端过来，你就大发脾气。其实你后来自己想想，好像端水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是你前期积压了很多情绪，在这个点爆发了。这个时候让对方也会很无措，就觉得哎，你一直是一个无欲无求，对吧？很好说话的女孩子，怎么突然就爆发了？而且你在你这个经常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不会拒绝的时候，对方也觉得好像你没有什么需求，你一直对这个关系或者对这个状态都是满意的，你没有意见啊。那在人际关系中，在工作中也是这样，领导可能会觉得你没有意见，你没有想法，你很安心的做他安排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时候给对方形成的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你某一天突然爆发的时候，对方还会很不理解，说这孩子怎么了，或者我女朋友怎么了啊。嗯，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拒绝并没有那么可怕，只不过拒绝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语气和沟通的方法。比如说天热我不想去爬山，那么你就告诉他说，哎呀，我很想跟你一块儿出去玩，但是你想爬山，但我确实怕热，你说咱们怎么办，能不能换一个，然后天凉快点咱们再去爬山。其实这样的一个表达，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觉得很受伤，对吧？或者是你不爱我了啊，而是就理解到你可能在这个阶段，在今天的这个天气里，热是让你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就去选其他的事情去做好了。所以可能你的不同的意见对对方来讲并不是什么问题啊，你只要勇敢的去表达出来，其实对方是能够接纳的，而且还让对方在跟你交流的过程中读懂了你的一些需求。所以如果大家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能不能尝试开始去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啊？比如说对方说我们今天去吃火锅，你说天太热了，我们能不能吃点凉皮儿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从一些简单的开始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开始啊，当然注意自己的语气，注意方法，对方都是能够接受的。破坏关系的不是拒绝，而是你在这个相处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对方真正的去好好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转变的一个想法。 嗯，对，所以学习在关系当中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其实对于关系是一件好事儿。 对， 如果我们在关系当中怕影响关系，不去表达自己，是不是女生的这个特点会更明显一些？就是女生更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在维护着关系。 对，其实这跟我们从小教育男孩女孩还是有差别的。 嗯， 就是我们总是希望小女孩要听话，然后小男孩呢要有主意，有自己的主意。所以这个时候潜移默化的培养出更多的女孩子，她会不太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她认为我就是应该听话的，我就是应该顺从对方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男孩子，当家长比较强势的时候，这些男孩子长大之后他也有这样的特点啊，就是我不懂得拒绝对方，我觉得拒绝对方我特别难说出口啊。其实这个里面都有一个潜在的认知，就是我拒绝对方就是对对方的不尊重也好，或者是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也好，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背后是这样的想法，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讲有一种行为，就是你可能都没过脑子，就是潜意识里就形成了一个反射，就是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这样去处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提醒你自己一下啊，我又是担心我拒绝对方让对方不舒服了，其实我是因为这个，那其实我是可以表达的。当你心里这么想一圈之后，你反而能够表达自己不同的想法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提示自己，才能慢慢的做出改变。 嗯，有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女朋友啊，我们俩是在大学里边就认识了，但是我们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谈起恋爱的。我印象中她在大学里是一个温柔优雅知书达理的女生，这就是我对她的感觉。那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我们有机会相聚的时候，我开始追求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以前就是觉得她是一个温柔女生呗。再说在这个城市里能遇到的这种老熟人又不是很多，但是没想到一谈起恋爱吧，我觉得她就开始作。她和以前就不一样了，她什么事情她都能作，什么事情啊她都能够发脾气，而且呢什么事情如果没有顺她的意好像都不行，总是在不断的跟我发脾气，总是需要我哄。后来呢我就跟她提出，我说要不然我们俩就算了吧。她挺不愿意的，但是那段时间呢我就挺坚决的。我们分开了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再见她一面的时候呢，觉得她又恢复了温柔，知书达理，我又开始动心了，又想和她在一起。没想到第二次和好之后她比之前还作。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不谈恋爱的她和谈恋爱的她为什么是两回事呢？ 其实这样的哈，我们心理学上讲，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人格状态啊。这个跟我们就是平时影视作品里说的什么人格分裂是两回事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关系里，我们呈现出的是我们不同的侧面啊。那这个女孩子明显就是说，她在正常日常的人际关系里面，她会呈现的是一个知书达理、温柔的形象。但是当她一旦进入了亲密关系，她就会把自己更多的，比如说任性的一面啊，或者是就是渴望爱，然后渴望证明自己的那一面更多的表现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他跟朋友相处、跟同事相处和跟你相处差别会很大。那这样的人呢，我们讲他如果自己，比如说哈，他愿意去改变，他觉得可能我在关系里的确这样做不太好啊，我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可能能调整我的状态，就是不让我的两个人格状态变得那么的对立或者是差别那么大哈，是能够做到的。但这个过程对于女生来说的确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她可能也会经历一些痛苦才能慢慢的转变啊。但是呢如果她压根就没想变，那他可能一直就是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经常在离他远的时候被他那个温柔的状态吸引，但你一旦走近他还会回到原来那个状态。 嗯， 所以他可能就是这样的。那对于你来说，如果你真的无法接受女生那个作的状态，可能你跟他就不太合适，不要被他就是平时的那个状态又迷惑了自己哈。我觉得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就是你能不能尝试去改变他，或者让他自己去做一些改变，不是说你去改变他哈。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能不能适应他这种在亲密关系里的状态，这个是你要考虑的。如果不行，那就趁早分手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哈。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有一位女生说说我爸在婚姻中出轨，而且呢已经出轨有好长时间了，在外面一直有一个女人，她呢自己在外面开工厂，所以呢挣钱挣得挺多的，给我妈呢倒是给一部分生活的费用，可是大多数钱呢自己都留在自己的手里，而且呢还带着外面的人啊一起出国旅游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很无耻，他甚至还发在朋友圈里，当然并没有发特亲密的照片，只是说和朋友在国外玩等等。我和我妈一直在家里边，我妈呢是一开始还会情绪不好掉眼泪，到后来我觉得我妈冷静的可怕，变得很麻木。我现在已经22岁了，我呢就试着跟我妈说这个问题，问我妈为什么不离婚。我妈说离婚了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别人了，不离婚就占着这个位置，你爸老了就会回来的。她的这个观点吧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看待，一方面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活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可是看我妈呢好像表面已经麻木了，我妈以前哭过闹过吵过，现在我妈自己出去找别人玩跳舞，也自己出去旅行，自己天天研究食谱做什么好吃的给我做，我 我爸要回来，我妈自己就回自己的屋子去睡觉，基本上也不跟我爸说话。我不知道这个关系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哈，一方面其实作为儿女，就是面对父母有一方出轨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会不知所措，因为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是对另外一方的不公，对吧？对妈妈的不公平。但是呢，作为儿女，可能我们又很难去真的去干涉爸爸的行为，所以这个在这个里面，我们又会有矛盾，会有痛苦，会有纠结，对，这个都是你要去面对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决定如何走，是离婚还是继续在这样一个冷战的状态下生活，还是怎么样？那个是他们两个人要做的决定，你无法去干涉他们的决定。那么在我听起来，妈妈虽然在你说起来是一个比较冷漠的状态，但起码她现在会安排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比如说去旅游，去跳舞，去研究一些美食。那可能这个是她去缓解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安排自己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就要去尊重她啊。那么当妈妈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她想哭的时候，她想倾诉的时候，你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就可以了，给她一些安慰，对吧？陪着他啊，这个就是作为女儿能做的。而至于他要跟你爸爸这个关系怎么相处，真的不是你能干涉的。至于他们两个的关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自己，因为你已经22岁了啊。哪怕你再小一点，其实父母的关系你要知道，那就是父母那一代的事儿。至于你自己要需要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包括你万一未来你婚姻中也遇到了出轨这样的事情哈，当然我们不希望你遇到，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你要怎么去做决定，其实也是出于你自己的想法。你也许会跟妈妈有非常不同的选择，这个都是正确的，每个人的选择都有自己的原因，对吧？也肯定都跟自己的情节有关系，所以没有必要要求说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做法，或者是把父母的相处模式作为一个模板或者怎么样啊。你只要去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当你看到父母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甚至让你对感情产生了质疑，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是需要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了。你要知道任何一段感情，就是每个人的感情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积极的去处理，其实都有办法去或者修复它，或者离开它，遇到一段更好的感情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更积极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做好对母亲的陪伴就可以了。 嗯嗯。有一位女生她说哈，她说去年的时候啊，家里边的一个亲友呢给介绍了一个男生，因为这个他工作的关系现在暂时没有在我们这儿，他被派到外地去工作了。那么呢，我们就加了微信，然后聊天呢就属于那种特别难聊下去的。他经常是不知道找什么样的话题聊几句也就聊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所以也不知道找什么话题，就是那种没见过面刚开始大家聊天，反正好像两个人都不会那种兴致勃勃的聊，慢慢的我就觉得没意思了，算了吧，他可能对我也不是那么很感兴趣。但是他工作休息的时间或者回他这个公司的时间再回到我们这儿呢，他就开始约我。第一次约见了一下，我觉得还行，比较顺眼。我们两个人约见的时候聊天聊得还挺高兴的，他只在这里短暂的停留，第二天他又走了。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又聊不起来了。过了大概2个月，我自己都觉得我们没戏了，他回来又约着见面，见了面还行，可是呢我就是不能够适应这种见面还行，不见面在微信上聊天就聊不下去。我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到底代表我们合适还是不合适呢？ 我觉得是这样哈，其实两个人当你见面去聊天的时候，不光是聊的内容，就是你们两个的表情啊、动作呀、语言的状态呀，其实是有一些情感的互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我跟他相处起来挺舒服的，也有的聊哈。但是当你们两个转到网络上的时候，其实因为你们两个对彼此还没有那么了解，然后呢，也还没有找到共同很喜欢的话题，然后微信上这种聊天呢，又会缺少了一些情感的互动，因为他都是打文字或者是说几句话嘛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挺无趣的， 其实这样的状态也蛮正常的哈。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跟他到底能相处到什么程度，第一就是你们两个有没有可能增加见面的次数啊，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一直在跟你在异地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能不能去增加相处的次数，然后当彼此比较了解之后再在微信上去建立一个聊天关系就会更容易一些哈。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状态让你很别扭，然后呢他又在异地也回不来，可能预想起来长期也是这种异地的关系，你觉得不合适，那我觉得你就尽早的跟对方说清楚啊，这样对彼此都不耽误时间啊。并且两个人可能目前还没有特别紧密的情感连接的时候，可能对两个人影响也不会太大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需要去做出一些判断和选择了。 嗯，我在读这条微信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啊，就这两天，有一个小朋友，我的一位小朋友，蛮年轻的，20多岁的一个小男生哈，因为在这个我们在工作上有过合作，那他知道我做情感节目，他前两天他就问我，他这个问题啊挺像的，他说。他问我，他说孙妍姐，你告诉我，他说这个和女孩聊天的时候啊，怎么样能抓住重点？怎么样能够这个感受对方的情绪？我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呢？他就说，他说他这个和女孩啊还没有见过面呢，两个人是在微博上认识的，女孩现在在国外呢读书呢，两个人年龄相当哈。他说这个我特想和这个女孩去交往，他说因为看她的微博很喜欢她，然后看她的这个照片也很喜欢她，他说但是我就会发现吧，就聊几句就聊不下去了。他说有的时候这个有来言无去语的哈，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聊天，他说我越是着急，我越是自己想怎么样能够博得他的好感啊，他说我越是不会聊天，他说我都觉得要这样的话等这个女孩再等几个月这个女孩回国，那我们不就没戏了吗？哎，看来这个问题啊，也许这个女生所问到的那个男生也有同样的困扰，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共同的生活内容，大家见面的次数很少，彼此还不是很了解，在这种时候是最容易这种尬聊的，是吧？ 是的，所以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通常讲能不能尝试去找到两个人同样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都喜欢读书，或者都喜欢看电影，或者怎么样，其实如果有共同的爱好，这个话题就容易进行下去啊。另外就是可能去年还是前年特别流行一个东西叫36问让你爱上我，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其实它是国外的一个婚恋情感专家研究出来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列表，就是它这个列表是怎么做到呢，就是它是一步一步的深入的问你跟你切身更相关的问题的。一开始问题可能就是一些普通的聊天的话题，然后慢慢的会深入到你的比如说你的喜好啊，你的一些经历啊，你的一些观点啊等等哈，就是这样循序渐进的问题可能会更容易引起两个人的共鸣，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些问题哈，也许对你跟对方聊天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尤其是这种完全没见过面的就是网络上交往的，因为缺少了这种情感的互动，就是当你去聊天的时候这个话题的有趣性就变得更重要了就是对方对这个话题如果感兴趣可能你还有的聊，如果没兴趣对方也不知道你是谁，对吧，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情感连接，他自然就不愿意跟你聊下去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白露老师说的对，比如说这个先找找共同感兴趣的，你们俩是对电影感兴趣啊，小宠物感兴趣啊， 对 啊，还是你们对这个某一些这个新的什么软件感兴趣啊，你们对什么什么感兴趣，你们俩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多互动一下，多聊一下，你平时把留心到的一些资讯也可以多发给他，这样你们就有的说了。 对，是的， 是吧，确实是没有见过面或者见面次数很少的人一开始真的是有这种尴尬，那这种尴尬也是好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接纳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有些人是制造话题的能手，虽然没有见过一个人，但是他立刻就和这个人能够，他很嗨的能跟这个人沟通起来。但是有些人就是欠缺的，那么你也可以告诉对方，你说我真是一个在这个找话题方面比较笨的人，其实也可以，也没有问题、 对，是的， 有一位女士问。他说我结婚快10年了，我丈夫从来都不会想起来我过生日，这不现在有那么多的什么各种各样的节日啊纪念日啊，他也从来都不会有任何的表示， 有的时候看人家女同事回来炫耀一下，伸着手说诶，这个戒指是她丈夫买的，伸着脖子说诶，这个项链是她丈夫买的礼物，或者还有女同事说诶，这个包是她丈夫出差时候买的礼物。可是我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接受过没有收到过任何礼物，更别说我的生日啊纪念日啊，连一朵花都没给我送过。你们说他究竟是没有情调，还是根本就不在乎我 啊？都有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用那么的拧吧，就是我既非常生气非常委屈他为什么不送我礼物，我又不告诉他，我就等着他自己什么时候觉醒哈。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拧巴的这个状态在里面哈。 嗯，他说了的，就是还有一条，他说我跟他说过了，结果他说他从来都不会这些，他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 嗯，所以可能根据这条来判断，可能这个老公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考虑什么纪念日啊或者送对方礼物的人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教他，你跟他去讨论这件事情，你就跟他说那如果我每次过一个纪念日或者生日，我提前三天提醒你让你买礼物可以吗？或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礼物，我教给你可以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女性会觉得呀，我要是告诉他我要过生日了，或者我要告诉他给我买什么，多没劲呀，对吧？这不是他发自内心的。但是有的时候很多男性真的是需要你去教的，比如说你教他几次之后，可能反而开窍了，他慢慢的知道我应该可能怎么去选择礼物，买送给你什么样的礼物，然后纪念日我可能也慢慢记得了。所以我们跟老公去讨论这件事情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只要老公愿意配合，我们慢慢的去教给他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改变路径，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老公不能这么去做哈。当然我也特别能理解你这种心情，因为任何人在情感关系里一定都是期望对方对自己足够的关注和足够的爱的。那么这个记得纪念日和知道给自己送礼物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人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些人他可能表达爱意和关怀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啊，他不可能不太习惯送礼物，但是比如说他在生活中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关心你，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他会特别放下工作去照顾你啊，或者是他会关心你比如说吃饭有没有吃好啊，就是或者是你在生活中可能会发现点点滴滴他爱你的表现，而不是去一定要纠结在一件事情上，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恰好这是一件事情他是做不好的这一块。 对，这件事情做不好，如果你老纠结这件事情，那你就会认为它就是不好。 嗯，对， 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生活中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内容呢。 对， 你可以去这个找一些他能够做好的地方， 对，是的， 然后这个加以训练。 是的， 他会做得更好哈。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语是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其实也是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和大家交流的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来的问题，这些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讨论。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一些方式，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稍后将是几分钟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是没有谁安慰回答。否认不了 I miss you， 是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的时事。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和大家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有一位女生是这样说的哈，今年28岁，我这个人啊特别的爱美，也比较爱打扮。那么从20岁开始呢，我做了很多的微整，微整就是美容了哈。 嗯。 她说我做了这个开眼角、双眼皮。垫鼻子、下巴、额头等等这些，而且越做越有瘾，每年都会去做一些。慢慢的，我确实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嗯， 要拿我高中时候的照片和现在看，还是有挺大区别的。但是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很好，求美的路上自己一直都挺开心。这些年工作赚的钱呢，我都存起来来做这个，微整这些项目。我还和小姐妹们约好到国外去做这些整形的项目。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找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和男朋友还不是特别熟的时候啊，那我就说过我说我以前是个单眼皮儿，然后现在呢这个眼皮儿就不一样了，是个双眼皮儿了哈。就说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说的时候也是无意中在一些其他的话题中嵌进去说的，不是有意要交代的。他当时呢就说到，他说好好的女生整什么容啊，最看不惯现在的女生整容这些这样的一些话。他说那我就不敢往下说了。随着和他感情越来越好，我就开始担心了，我整了那么多项目呢，这跟他怎么说啊？他不喜欢女生整容，那这算不算是一个男生很介意的事情啊？如果我现在不告诉他，以后也得告诉他吧？如果一直都不告诉他，他要是知道了会怎样呢？ 嗯，是这样哈，就是当初你说自己这个原来是单眼皮后来双眼皮这个事情哈，男朋友说了一些比如说对整容的一些看法那只是他的一个观点啊，但是呢比如说你们两个已经相处的感情很好的时候，他知道你整容了，他怎么看待你整容这件事情，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有的人可能是一致的，就是我既对这个事情比较排斥，我也特别不希望我的女朋友去整容。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我的确不喜欢整容，但是我女朋友喜欢，那我也接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在你跟他去真的沟通之前，你也没有必要说那么担心他一定会特别的生气或者怎么样哈。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情呢我会觉得最好还是坦诚的告诉对方比较好啊，因为如果你一直隐瞒下去，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发现的。而且你可能比如说你的习惯是继续还会有一些做一些微整的项目，那么在你们共同生活之后他也会去发现的哈。那么如果当他发现你在跟他说这件事情，他的整个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因为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刻意隐瞒我哈，或者你是不是对我不信任。所以你可以坦诚的跟他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告诉他，我 很喜欢你，对吧？我们两个的感情关系也很好，我也知道你对整容可能有一些看法，但是我确实是整过，而且我有这，我就是，我觉得这样我自己花钱，对吧？让自己变得更漂亮，我也觉得，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坦诚的去跟对方交流，看看对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也会跟他解释一些事情去，或者是去讨论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他对整容的看法改变了，也许他改变了你，你觉得自己未来不想再继续整了，都有可能啊。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整容，就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东西，可能两个人的观点会不一样啊，或者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坦诚的交流讨论，找到一个能够融洽相处的点，是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而不是我们一直去逃避并且去恐惧去担心是不是他未来会影响我的感情。 有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的前任啊，我们俩谈了5年的恋爱了，最近呢他主动的跟我提出分手。他说分手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觉得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和一些男的说话比较暧昧，那是在游戏当中。他说他觉得我生活很随意，过去他对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评论，但是现在突然开始有了这样的评论，我有点发懵。那我也跟他道歉了，我说游戏就是游戏，并不是真的。他说那我很有可能把游戏中的一些心情带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两个人啊，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一些原因还没有能够结婚，我心里一直都觉得他就是我的老公，我也不会有什么出轨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别的想法。有时候可能跟别人说话不大介意，我觉得我一向说话也就是这样，比较随意一些。他和我分手了之后，过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又对我说，他不太想分手，还是想和我在一起，但是他给我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求之一就是我不要再玩游戏，要求之二就是我和男生的交往必须是透明的。我对他说，5年了，你都不相信我，那我们之间还有其他的问题。他说能有什么问题呢？我说因为我们5年的时间，你应该对我的为人很了解，也应该对我对你的感情很了解。他说即使是如此，他也不能了解人性，他说因为人性太黑暗了。我要不要和他重新和好呢？我想问问你们，他这是怎么了呢？ 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可能自己心里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比如说他会认为当你在游戏中跟其他的男性有言语的暧昧的时候是不安全的，对吧？或者是他会很挫败很受伤，这个都有可能。就是他一定有一些自己的心结没有打开，所以他如此介意这件事情啊。那可能在你们5年的相处中都没有碰触到他的这个他自己的可能设置的一个界限或者底线，那这个时候碰触到了，所以会让他觉得我这段感情我对他失去了信心，甚至提出了分手。但是可能分手之后他觉得其实我还是爱你的，对吧？我们5年很有感情的，我希望能够去修复这段关系。但是呢他的解决方法其实有点简单粗暴，就是你改，对吧？你改好了咱俩就可以继续。 我是又搜了一下这个女孩子给我们发过的帖子哈，然后我就看到了还有一条微信，这条微信呢其实是在大概早半年的时间，她说到了一件事情，她说她的男朋友回来跟她交代，她男朋友出差啊，然后呢出差之后回来跟我交代说，差一点自己和其他的女孩有过那种一夜情的行为，他说这个自己幸好没有那么做。他说这事儿说了之后吧，我们俩都别扭了好几天。他说因为是男朋友主动跟我说的，我也不好主动说他什么，我就说那你没发生是最好的事情。那会不会现在男孩子想法和这件事有关呢？比如说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内心有过一些波动啊，自己对于人或者对于情感可能又有了不一样的一些认识，毕竟他们相识5年，相恋5年了哈。 对，可能是因为男朋友觉得自己可能掌控这个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些困难哈，也很担心对方会有这样的情况，的确有这个可能性哈。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包括这个女孩子，就是当男朋友说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自己觉得男朋友都主动说了，自己也不好去再指责对方哈。那这个时候你心里有没有委屈？就是当他去表达我错了，我有可能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就不能去表达自己的难过呀，或者是其实你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情绪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应该有机会去表达出来，否则可能在你们接下来的相处里，也许你曾经就是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会做出一些伤害感情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哈。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目前的这个状态，我会觉得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的这个处理方法显得有一些简单了啊，就是只要你改，对吧？你不玩游戏，你跟男生的交往透明，我们两个就可以继续。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完全站在男朋友的角度出发的。那么作为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双方肯定都有自己的需求，对吧？然后我们通过讨论达到一个对彼此都能一定程度满足，但是都得为对方再考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否则如果就变成了一方为了另一方完全努力去改变，然后满足对方的需求来修复这段关系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很多隐患啊，就是你能不能真的达到他的要求，如果达不到，他是不是会对你产生更多的指责和抱怨啊。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能做到，但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很委屈，对吧？本来我就是喜欢玩游戏，现在因为跟你在一起我游戏都不能玩了啊，我跟其他男生的交往我还得时刻向你报备，这个时候当你心里有委屈的时候，对你们的情感关系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两个人想继续的话，还是要去讨论这件事情究竟应该怎么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听一方的意见的。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有一位说我和我男朋友认识，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已经快三年了，那我们两个人正式的成为男女朋友也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女朋友呢，这个家庭环境并不是很好，她的母亲很早就不在世了，那她呢主要是和她爸爸的一家人在生活。他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很一般，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好很多，有房有车，也没有什么车贷和房贷的压力哈。但是呢，和他家里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会发现他家里的那些人啊，那个边界感都特别的差。比如说吧，他父亲、他叔叔、他奶奶、他家里边的姑姑等等，这些有的时候他其实挣钱只挣那么一点点，并不是很多，连他姑姑家里边需要买什么都对他说，哎，你买个什么什么给我吧，他也会给他姑姑买。那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主要是因为从小都是姑姑和叔叔带他长大的。我问他，那如果我将来我们结了婚了，姑姑叔叔家里边的很多事情也都需要你去照顾吗？他说对，姑姑家的孩子在外地上大学，他说叔叔从小对他就很好，叔叔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那么叔叔和姑姑也都是他的责任。面对这样一个负责的家庭吧，复杂的家庭吧，我心里就有点犯怵了。我家经济条件虽然稍好一些，但是明显的他负担要很重，爸爸、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他都要管，而他们家人好像总是指着他这个小辈，他就是一个女孩子，家里人老指使他干这个干那个，买这个买那个，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挺让人头疼的哈，就是 我们讲长辈如果界限感不清是一方面，但如果就是你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她本身自己也没有清晰的界限感，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哈。就是她可能出于比如说自己成长过程中这些亲戚们对她的帮助和照顾，她会觉得我必须要去回报对方啊。那这个回报是不是有限制的，还是说是无限制的，就是对方要什么我给什么。 嗯， 这样下去其实不光是对他的经济上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对他整个的心理情绪方面也会有很大的负担啊。就是当他承受不了的时候，当对他生活有很大影响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焦虑啊或者甚至抑郁的情绪出来哈。所以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她需要去成长和改变的部分啊。当然你作为男朋友可能给她一些提示是可以的，但是她要不要去改变那是她自己的事情。就是这个女孩子可能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对方对我的付出我的确要回报，但这个回报一定是我能承受的限度，对吧？比如说我一个月赚3000块钱，那我拿出500块钱我回报他们，我觉得是我完全能够承受的，那我就接受。超过500我就直接跟他们表达我真的是做不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可能生活的就会更舒服一点哈。那么你作为男朋友呢，你去考虑他的这个状态对你们未来的生活的影响，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就是的确如果他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势必会对你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看看能不能够去让他去思考或者去尝试改变。但是呢，一定是你首先要理解他的状态，你要理解到他确实是因为可能从小得到了很多的照顾哈。但是呢，当他慢慢长大之后，然后呢，而且亲戚其实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也要去承担自己的一部分责任，这个是他慢慢要理清楚的哈。 嗯， 但如果你真的改变不了他就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他也不愿意改变，那么我就建议你继续要考虑到自己跟他是否合适了。 嗯， 因为你要考虑到如果他不变，我能预想到他一定是对你们的生活有影响的，因为当对方需要去帮助的时候，是不是你也需要出力呀？对吧？ 对， 你也需要出钱呀。 对， 当他认为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当然认为自己的伴侣也是有这个义务的。 对 啊，所以这的确是你需要考虑的部分。 嗯，如果说那个女生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嗯， 那么等于那个女生的身后站了很多需要被照顾的人。 对，是的。 嗯， 我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其实很可怜。 对， 嗯，她会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嗯，当她不断的去满足对方的时候，对方可能还会一再突破她的界限。 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你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交流也能告诉他， 对， 让他也来听一听哈。 嗯， 下面是一位女士，这个女士的问题是这样的，自己现在怀孕怀着二胎， 嗯， 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个丈夫的家暴，大孩子呢，嗯，也才不到3岁，遭到家暴的原因是她丈夫指责她说没有把老大带好， 嗯 啊，这个让老大生病了，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然后她丈夫这是第一次动手， 嗯， 但是她现在的怀孕已经是5个月了， 嗯， 她说丈夫动手这次还是挺严重的， 嗯， 当然没有往肚子上打，主要是打在脸上和头上， 嗯， 她说我现在就觉得，嗯，她完全是一个暴徒，他对他的家人说了他打了我，但是他的家人都站在他那边，反而说是我的不是。那么他呢对我说，嗯，让我滚，但是不要带走老大。我们结婚到现在，他上班我带孩子，我没有经济能力，他赚的钱呢都是在他自己手里，他只是给我家里边的家用和孩子花的钱，我身上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想知道像我这种情况，如果我要离婚的话，那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老大老二都可以得到呢？我只想让他给我钱，我不想让孩子再看到他，我也不想再看到他。 嗯，是这样的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离婚的话，当然我也建议你离婚，就是现在首先可能情感基础就已经没有了，其次他的确是这个暴力的行为可能会持续的发生，就是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家庭有可能还会再反复哈，对你和对孩子其实都不好。所以我会建议你，第一，能否就是 先找一些比如说律师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就是我可能了解到你本身自己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哈，这个时候是有一些反家暴的组织和这种公益律师可以帮助你的，你需要去咨询他们。比如说如果离婚你想获取最大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包括孩子的抚养权，你需要可能搜集什么样的证据，比如说你这个家暴是不是需要去验伤，对吧，或者是保留一些其他的录音啊或者什么样的证据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家人能够对你提供帮助和支持，比如说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能够在经济上支持你，或者是把你接到他们的家里去跟这个丈夫隔离开，防止他继续再对你实施暴力的行为啊。那个包括就是一些律师啊心理专家呀等等都可以去介入，就是所以我对你的建议是首先去找到这些援助机构啊，他们是很专业的，搜证啊，然后如何获得最大的权益啊，如何停止暴力行为啊，然后其次是我建议你在搜证完成之后尽快离开这个环境啊，就因为我觉得还是挺有风险的， 对，不知道他现在因为身怀有孕，五个月的身孕这样一个时间，就是离婚。现在提离婚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哈，这个都是要咨询一下法律人士的哈。但是确实自己想好了，在这样的婚姻如果不再继续下去了，那么想好自己究竟以后想怎样。 对 啊，因为毕竟如果你真是想要带两个孩子的话，即使有他提供的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对于你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哈。怎么样能够对孩子更好，也能对你更好，就是也可以多去问一问。 对，而且就是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对方对你有经济上的赔偿或者有抚养费的支付，你还是需要去恢复自己赚钱的能力的。 对， 这个肯定无论是对你未来的生活来讲，还是说抚养权的这个判决也好，其实都会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所以你也可以开始，但是现阶段可能不太，比如说你怀孕五个月哈，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可能你未来也需要去做一些计划。但是呢我希望你就是尽快先去找这种援助机构，因为这种反家暴的援助机构其实它有这方面它也很有经验，就是对于在家庭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未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呀等等，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就职的渠道啊这个都是他们都是有一些帮助的渠道的。 好，今夜思律师，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白露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这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参与我们节目的。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律师，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今夜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关注今夜思语时同名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留言给我，参与我们每天今夜思语时广播节目的播出。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讨论。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善于倾听，也信赖我会保守秘密，放心把我当成知己，负责整理你的心情。我讨厌我缺乏勇气，也替自己看来很淡定。如果浪漫可以学习，你不懂我有多愿意。爱情离我1公尺，那么电影又那么真实。看阳光闪在你睫毛的样子，